据南朝鲜的韩国广播公司电台报道，南朝鲜的反对部署萨德金川斗争委员会10月5号同金川市民、原佛教的教徒一起在首尔举行集会，表示抗议当局执意部署萨德活动。参加者向青瓦台递交了一份写有金川市民要求的抗议书。